fundraising 係要做呢啲咯。 嚇、啊、，data mining、data warehouse 同 係咪都嗰啲咩嘢嚟啊？ 我覺得都係 好頭痛嘅做呢啲嘢， 好接近嘅嘢。 嗯， 無理 你話香港有冇用？我相信，因為頭先都講開啊，應該你係唔係淨係一個道，即係唔係淨係一個範疇裏面嘅。如果喺嗰個範疇裏面咧，即係譬如 banking， 我相信佢已經好熟悉嗰樣嘢，同埋咧以前嘅傳統嘅數據庫係一個好 structure 嘅嘢嚟嘅。 嗯， 即係你有個 account 裏面有支票户口有咩嘢，然之後全部都係錢嚟嘅啫咁樣。 我明白。 咁係一個好 structure 嘅嘢。咁但係其實 big data 就好注重就 好零碎， 好係即係 flat 嘅，係 flat 嘅，即係大家嗰個關係先咁先揾到出嚟。如果唔係，你已經落低咗係一個咁嘅關係，就唔使再揾啦已經。咁所以應該係一係 係咪有讀有得讀㗎呢啲？ 有係 我啱想問 有㗎， 喺邊度讀㗎？讀咩㗎？ 大學咯， 邊一科嚟？ 麻省理工啦 ，MIT 都唔使㗎，我哋都有。 即係一個 chapter 嚟㗎啫，係咪？定係一個 degree 嚟㗎？ 嗱，會係開始有一啲。叫專修咯， 嗯， 即係一個 degree 啊，一個專啊，因為你都要識咗前半部，即係所有同電腦相關嘅嘢， 嗯， 然之後先後邊可能有一系列嘅三四科連埋， 嗯， 咁就有，即係譬如真係喺我哋嘅課程裏面就有 AI 啦，然之後可能要data mining 啦，咁就可能就大數據分析，會或者 cloud computing 咁嘅嘢啦，咁即係會係一系列嘅嘢，咁但係有啲前設嘅就係啊，咁樣叫做專修咯，咁喺香港嚟講，頭先有講過啦，即係如果係就算大公司幾多 data 都好，其實佢如果喺同一個範疇裏面咧，其實就呢個嘅應用應該都唔係太大㗎啦，已經。但係你話跨界別咧，或者係跨企業啦，咁就可能有啲嘢要係，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大家係乜啊嘛，咁就可能有啲有得困下啦咁樣。咁但係你話係啲咩嘢咧，就係。 即係簡單嚟講咧，即係譬如你話一間超級市場嘅數據係咪可以互相應用得到？就未必。但係問題成個李嘉誠集團底下嘅數據係咪互相交流應用到咧？嗰、那個應用就應該大啲啦。 係啦，你 其實我最想邊個去應用呢樣嘢咧？我最想咧就係咧，就係呢個中央政府去應用呢樣嘢。 嚇？點解咧？ 嗯。 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哋而家對香港嗰啲民情咧， 咁樣聽一聽， 佢完全係掌握唔到嘅。 佢完全，佢問你，你唔答佢。 佢完全即係當然啦，即係我一廂情願啦，即係理想化咁諗，就係話內地對於香港嗰啲嘅了解嘅嗰不了解嘅程度咧，去到一個令人可怕嘅。即係究竟佢知唔知我哋諗緊啲乜嘢，我哋要啲乜嘢咧？可能佢計完條數之後咧，發覺啊，其實香港咧，基本上咧，你俾一個咁樣嘅普選佢咧，基本上對佢個威脅係唔大嘅。港獨呢樣嘢反而咁樣咧，先至係可以咧根治到呢一個問題。即係話唔定出嚟計出嚟嗰個最後咧個結果出嚟，反而係對我哋爭取民主呢條路仲有利咧咁樣。當然我呢個係即係有少少即係， 但係夫子嘅講法就已經係你估北京唔知啲數據咩？你估北京唔知事實咩？ 即係另一個角度咧就係話， 佢已經乜都知啦，佢就知道 睇你嘛。 係啦， 佢啲 data 真係逼㗎。 呢個咧亦都係我 人都攞㗎啲 data， 一個亦都係好大可能性嘅，佢擺到明玩咯，佢根本上 即係你啲 file 啊幾厚啦， 完全知道曬發生緊咩事。 你知唔知喺中聯辦？中聯辦 嗰房 有房，幾個 file 喺度成 季。 吳生，你 有排都未輪到我啦，真係。不過即係好希望就係話咧，其實即係 big data 呢樣嘢咧，即係喺香港咧，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就話講啦，即係你話普遍程度就唔係好夠，但其實咧唔使去到呢個位嘅，即係就算我哋嗰啲所謂嘅政治人物咧，佢只要係肯多啲走去呢啲社交媒體、啲 social media 上面咧，去聽下、去感受下，其實佢就比較容易貼近一啲問題。 你估馮偉光冇上 Facebook 咩？ 邊個、啊、 一樣有上？馮偉光。 馮偉光啊！ 馮偉光 冇上 Facebook 咩？佢邊一樣有上？所以我話俾你聽，係啊，梁振英好多人支持啊！ 我懷疑佢淨係 at 嚟 at 去到佢自己嗰嘅 group 咯。 吹啊！ 佢聽嚟聽去都係幫講出聲啊，外人外講乜嘢之聲啊，諸如此類。佢唔會知道其另一誒 the other side 係諗緊啲乜嘢嘅喎。 即係老實講，你啱啱提到一樣嘢，就係我第二樣嘢想大家討論下，又或者想傾下。有一樣嘢。而家突然有一個 echoing chamber， 咩事啊？話啲人提名有冇下口啊嘛？ 哦，咁即係 有效， 我收到曬啦，哇！ 哦，提名有效， 好搞掂，我仲喺度咬緊手指啫。 即係我啱啱講嘅嘢就係嗰個即係 echoing chamber。而家因為 social media 太過盛行，其實每一個人每一日都可能花咗幾個鐘頭上 Facebook，幾個鐘頭上 Twitter，你係喺度 run 緊，就係話究竟你 Facebook 上面你嘅朋友講乜？問題我哋就跌入咗一個 一個迷思度，就係話其實你永遠只係聽到你相近意見嘅 圍爐取暖咯、 啊。你就每一個人都喺度圍緊爐取緊暖。喂，咁但係喂，以頭先我哋理解 Big Data 呢個角度去睇我哋而家 Facebook 嘅 habit， 其實好大問題嘅喎。永遠我哋就係接收到我哋相近嘅資訊，就繼續放大我哋相近嘅資訊，但係反轉頭。我哋聽唔到我哋其他人意見， 感覺好良好嘅睇 Facebook。 所以點解馮偉光話咁肯定六百九人支持呢？因為喺佢嘅 Echo Chamber 度，個個都話六百九好嘛。問題就係話佢放眼香港，其實由有錢到冇錢，有權有勢到冇權冇勢，個個都係爭鳩六百九嘅。呢、這個先問題大啊嘛！但係問題佢就跌入咗個哇，好似喺個圍爐取暖度，大家唔開心。 佢一 但係你自己有冇 at 一紮呢啲咁樣嘅建制啊？呢啲咁嘅 page 啊？ 你為咗香港嘅嗱，你 at 翻佢啦。 有，即係有啲民建聯嘅區議員我 at 咗嘅，周浩鼎我 at 咗嘅，阿袁秋我 at 咗嘅。但係問題就係話 accept 你嘅。 佢 accept 問題就係我真係睇唔到啲咩實質樣，我係睇到嘅意見。因為好老實講，嗰啲咁嘅頭目喺電視講乜，佢咪喺 Facebook 講乜咯。但係反為你話 市民 又或者有啲譬如本土派嘅支持者，嗰啲有冇嘢睇咧？我就覺得嗰啲嘢有嘢睇。問題就係話，其實佢哋都係好所謂叫做好避免去聽一啲唔同自己嘅意見嘅。其實佢一見到你可能 block 你啦，就算佢唔係 block 你都好，佢一定係即係。佢唔會同你討論， 佢想收少啲關於你嘅資訊 咯。佢係唔會答你，唔會同你討論。陳雲最出名噶啦，咁多個人，我哋個個都 at 過陳雲啫。但係去到最後，咪轉後俾佢 block 柒咯，一定係噶、 欸。我叻啲啊，我 unfriend 佢嘅。 哦，好，你比較快， 我冇啊， 好似冇 at 過。 即係你係真係 又係我，因為我冇 at 過佢， 真 係 俾人 block， 我都俾人。 我 at 佢嘅時候，我覺得佢仲好正常噶。整下整下見到話，我越睇越頂唔順咧，算啦，唔好搞咁多啦。 仲問佢睇再睇。 頭先阿 Raymond 都講得啱。即係喺 Facebook 裏面，頭先我就講到好似嚇好好啦嚇，即係過多擺真嘢去咁，然之後好多數據啊。如果係我嚟分析下，當然開始驚啦，即係幾年前嘅嘢要負責咁樣，即係儲埋咁樣。咁但係 我唔驚啊！ 你知唔知佢啲 big data 喺邊度？喺我呢度。 你要 work 咩？ 咦？咁 佢真係喺我呢度， 真係好細咯。 我話俾你聽，好大鑊係。 但係我又真係睇到雨傘運動之後咧。好多人 unfriend 咧，就真係圍爐取暖啦，即係真係係斷開咗。 你自己有冇咁樣朋友？ 真係自我， 我冇喎、 啊。啲後生仔教我， 你冇啊？ 嚇，即係自我感覺。 我有啊，我有啲做警察嘅啲中學同學咧， 太多啦。 我哋講過啦， 太多啦。 其實真係明顯地啲 識朋友好重要噶，爸爸話。 紀律部隊嗰啲， 我細到大我都太難識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嘅道理我好明白。嗯所以我永遠都同 Raymond 坐好遠。 係啊， 邊個係豬，邊個係 冇啊， 邊個係墨啊？ 簡單啲講，即係我係一個 good influence， 係you are not。 係係係係係。 群眾好人得好人，群眾壞人惹禍根。 你哋會唔會主動去？即係頭先我講咗啦，你哋會唔會主動去聽一啲唔同自己嘅意見咧？真係唔會 主動會唔會聽啲唔同意見？ 即係點樣真係去抄人啊？ 抄人係 exactly， 我就 睇自己有未得閒睇曬。 即係譬如你睇下周浩鼎嘅 Facebook， 我都邊啲朋友啊，專登 at 下佢睇下乜咯？ 冇，從來冇 掃下佢 冇。 你有冇啲咁樣嘅建制朋友仲 係 喺度？ 我就比較怪嘅，我 Facebook 咧嚇，我 Facebook 咧就第一樣嘢我就唔 unfriend 人嘅。 嗯 我亦都唔 block 人嘅。咁我覺得即係出嚟行走江湖嚇，即係你。friend 咗就唔問 friend 啦或者點樣樣啦， 除非佢 unfriend 你啫， 我哋都唔知啦， 都唔知啦，係咯。 咁但係咧，我收 friend 嗰陣時候咧，尤其是同因為我都叫我啲學生 at 我嘅，咁但係我就同啲學生講啦，就係如果你真係想 at 我嘅話咧，你個 profile 要係一個真人嘅相。 哎呀 ，exactly 同我一樣啊。 同埋咧，即係我如果唔係真人嘅相咧，係一個卡通人物咧，有咩成咧，我就唔會。同埋就係如果你係一個卡通人物，你係 message 咗我，就係話我係你邊一旁邊一班嘅學生。 exactly 就 係 嚇。咁 咦？咁但係你 accept 咗我喎嚇？好，我好好彩啊，因為我今次我啱啱我轉咗係唔係用一個 唔係，但係因為有其他合作嗰個。係 我知道你識我啫。 咁所以即係咁 show 翻我嗰、那個Facebook 個生態就同人哋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我同你一樣，我諗。 唔係 ，that's why 我就反而為非常之會主動去接受一啲唔，你明知個 account 係假噶啦，佢淨係得個 wallpaper。 但你未俾啲五毛炸過，我係咁俾佢釘，我都冇。 點解未俾啲五毛炸過？梗係俾啲五毛炸過啦。 friend 咗佢，定 block 佢啊？ 通常嗱，通常 hate speech 我就會主動 block， 因為我費事去拗嗰啲嘢。問題就話意見唔同，又或者你係擺明係一個本土派嘅支持者，甚至乎我擺明知有啲係假 account 嚟㗎啦，即係你要知道可能有啲頭目係好多假 account 㗎嘛，我專登俾佢 先出現㗎嘛， 唔係我專登俾嗰啲假 account add 㗎，你有時啲你。你如果我係相信我嘅原則，又或者我個 pattern 係可以影響到人嘅話，我更加俾啲人知道佢我講緊乜嘢。如果我主動去揀一啲我認識嘅人，咁咪完全就係話 fulfill 曬所有 echo chamber 所有要嘅嘢，咁你個圍住你身邊嘅人咪仲同你意見差唔多咯。 但呢個就係 Facebook 啊嘛，嗰、那個 friend 噶嘛。 This is what I'm against。 唔係，咁你可以 shape 翻你嗰、那個你嗰、那個那個生態嘅。 唔係我明白， 即係大家都 係唔係啱同錯。但我係事實上，我係真係好想去做呢件事，就係話點樣打破呢個 echo chamber 啊？點可以點去做多啲嘢？點樣喺你身即係日常裏面接受多啲人唔同嘅人啊，講下啲唔同嘅嘢。所以點解我其實我發覺我自己有個好怪 habit 嘅，就是、我搭親譬如搭地鐵啊、搭巴士啊，我成日趌個頭去咧睇人哋 Facebook 咩睇。我真係好有興趣。 咁你八卦啫， 係咯咁無聊。 我都會， 你侵犯咗人哋嘅私隱喎。 唔係當然，係啦，當然我唔會話好仔細。 咁點解你咁？咦，我識嘅喎，喂， 唔係有幾樣嘢。第一，究竟你係睇你喺你嘅 Facebook 度睇，究竟係蘋果新聞多啊，定還是係港台新聞多，定還是係冇新聞咧？你個 account 裏面會唔會一百無數過呢、又或者你會唔會有啲政治人物嘅喺你 Facebook？ 我好有興趣㗎喎、咁所以變咗，如果我有我朋友食緊飯，大家一齊打緊邊爐咁話呢，我話你介唔介我睇下你 Facebook 有咩睇？我真係會睇㗎喎，即係當然佢 assume 佢即係有咩睇，最多話鹹相係咪？咁睇下冇壞啊呢啲嘢，但係你睇下人哋身為即係身邊識嘅朋友，你就會發覺原來即係人哋識嘅朋友同我識嘅朋友爭好遠。 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好 personal， 我自己未必會咁做咁但係咧我會係兩樣嘢嘅。 唔係我啱啊！ 有啲咧喺我 Facebook 咧，其實我都仲有啲建制嘅朋友留喺度嘅。有時耐唔耐佢哋忍唔住咧會走出嚟講一句，即係話我某啲嘢係唔啱，或者我 share 嘅某啲嘅內容佢係好唔順眼。我係第一，我唔會喺個 Facebook， 一般嚟講我唔會同佢拗嘅，除非。我好清楚知道呢個人呢我係可以同佢拗，譬如話我之前同 Unis Young， 咁我會喺個 Facebook 面同佢去辯論。但一般嘅親朋戚友嗰啲呢 就唔好講， 梗係你贏啦咁樣樣，冇得 講啦。唔係但係一般嘅，係啊，唔係佢係我挑剔嚟嘅，先佢我挑剔嚟嘅，佢搞行政法嘅係 係 啊。咁但係咧我想講咩就我，但係一般我自己嘅朋友親戚呢我唔會喺 Facebook 同佢喺度。即係辯論，因為唔好意思啊！ 我 block 咗我老大嗰個朋友。 你與其係咁樣做咧，我就會情願咧有揾到機會面對面咧，佢真係聽下佢點講。咁咧就反而咧就係因為面對面傾偈嘅時候咧，你可以唔需要咁怒氣啊嘛，係咪先啊？ 唔係 做咩啫？ 你睇下我， 我被紅腰啊嘛，冇辦法啦。 你成攞我隻頂咧，頂我出咗去個鏡頭出邊嗰度咯。 咁我冇睇住， 你又知係啊？ 我最近嘅經驗就係選舉嘅時候咯，因為我嗰選舉嗰禮拜六日，其實我成日都屋企打電話喺 Facebook 度，喺 WhatsApp 度係咁拉票啊嘛。咁我喺一個新東嘅朋友上邊咧，其實佢係支支吾嘅，即係佢話佢而家排緊隊投邊個。咁我問佢投邊個啦。咁佢以為 排緊隊應該唔可以用電話嘅喎。 排緊隊啫，喺出邊。 排緊隊喺出邊，佢喺度撳緊 WhatsApp。咁我就知佢咧，其實嘅意向一定係本土派噶啦。咁我問佢究竟係陳雲啦，定還是係梁天琦？唔係梁天琦， 巴志豪。 巴志豪係啊。咁佢就話我聽唔係陳雲。咁我就即係我就問咗佢一個問題啫。咁佢已經係巴志豪啦。我問緊問題，究竟呢四年？你會點樣衡量阿巴生喺議會嘅工作呢？其實佢答我唔出嘅，因為好老實講，唔係話我同唔同意嘅政見，而係話我非常之同意阿巴生繼續進行抗爭。問題就係話你嘅抗爭究竟喺議會入面有效用啲啊，定還是留喺立法會出面有效用啲？我就覺得喺出面好啲嘅。咁所以我就 話，住啦。 既然你嗰票係會用嘅時候，你點解唔投俾長毛或者陳志全？我肯定阿巴生會做嘅嘢，長毛同埋陳志全都一定會做。我唔理你投邊個，問題就係巴生絕對唔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即係我真係會嘗試去主動去揾一啲同我意見唔同嘅人去影響翻個轉頭。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大家都要需要考慮究竟點樣做法，因為好坦白講，你而家係你知道立法會嘅環境係點，你知道香港嘅大氣候係點樣，圍爐取暖唔係一個 solution 嚟嘅。 即係當然就話你信希啦，即係都係美國噶嘛，你信希拉里會贏，你信個民調喺佢一邊，佢曾幾何時喺個民調裏面咧，佢係領先 Donald Trump 好多嘅。你要信呢一樣嘢，你留喺個 Facebook 同你身邊嘅人講，你已經知嘅，因為大家支持 Hillary 啊嘛。問題就係話你更加去一啲唔關事嘅 forum， 因為我喺即係譬如喺啲美國啊唔同。嘢我都睇好多 forum， 即係講吉他啊，講音樂器材啊，講 Apple， 即係講乜嘢都好，我都會睇啲 forum 啊。但係你嗰啲 forum 唔係淨係講嗰 particular 一個 subject 噶嘛，佢可能有啲 sub-forum 就係講 politics。你會見到喺嗰啲 sub-forum 裏面咧，你會知道你掌握嘅民情同你平時喺香港睇 Facebook 係唔同。That's why 我唔係讚自己啊。五月五號啊，我第一個已經講就係話。即係嗰時係老蕭未收麥啊嘛， 賺自己， 個個人都喺度講緊，哇！就係話 Hillary 贏緊啊，哇！一定一面倒咁贏啊。個問題就係話你真係揾時間去滴呢啲 forum 去睇，你會發覺美國民情同你理解嘢唔同。 喂，其實我又唔 關 性喎。 劉墉有佢話佢亂估啫嘛，係 咩？ 係啊，佢 Facebook 啊，劉墉話：，呢啲咁嘅嘢， 我唔係話佢啱定錯，我都唔覺得自己巴閉。 但 係 我想話， 你必須唔好咁快話自己就係話呢個一定輸，呢個一定贏。你反而問自己，我從來同每一個朋友討論都係唔好問你自己點解贏，你係問自己點解要輸。 唔係，我想話咧，其實 Hillary 係繼奧巴馬之後最多票，即係最多得票嘅候選人嚟㗎。其實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計 票數計， 唔係你係講緊你自己，係 啱嘅喎。 你係講緊安泰係嘛？ 哦，咁呢個一都一樣啦。 問題 即係成日穿咗喺個選舉制度嗰度啫嘛。 真係明啊！所以就係話你， 所以你都係你都係 唔係 講我？ 唔係啊，而係話你真係覺得你，譬如你喺街站，你覺得嗰個 feedback 非常之好，你覺得 冇信 喎 呢啲嘢。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啦，你要俾啲原因自己贏，你永遠識得俾噶。哇！我街站成績好咗咯，我派嘅單張去嘅數目多咗咯，我義工多咗咯，你揾九千幾個原因證明你自己贏，你梗有噶。 但係人哋一晚攞到一啲數就已經 KO 咗 你 啦。你 反為調轉頭，你即係 think out of the box， 你問自己點解喺乜嘢情況之下會輸？發唔發覺對方嘅義工都比較多咧？發唔發覺對方今次啲期多咗咧？你會發覺唔係佢多期，而係佢多咗好撚多錢。咁你就諗下，唔係喎，我呢次可能 project 個數目，我自己攞成三千票贏到。 多錢過 Trump 好多啦。 咁頭先我講嘅係你個 case 唔 係。嗱，我覺得嗱，而家你又扯遠咗啦。我剛講遠咗啲，即係話我想翻去即係圍爐取暖呢樣嘢。 好， 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係真係需要去有一個 brief 啦，要諗嘅，因為始終你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呢、這個。都係一路玩緊撕裂啫嘛，香港而家咁最後其實我哋都達唔到我哋嗰個結果，又點解咧？因為我要去即係話去說服一啲黃絲啊，或者係温和嘅黃絲， 係 啦， 好 容易。但問題我點可以令到淺藍嗰啲人咧都同情我哋？ 我哋永遠就係要 而令到淺藍嗰啲人， 淺藍嗰啲人 過埋 嚟，將啲人推向淺藍，你唔好將淺黃推向淺藍。 先啦，因為我三個埋一路黐埋一齊啦，你中意 你啊，你自己 黐啦，麻煩嘅真係。 唔係，我而家咧，我個 Facebook 嗰個頭先點樣嘅收靚啊，或者係點樣去標誌我嗰樣嘢咧，其實係學生為主嘅。 嗯，有啲內地學生可能好唔鋸你嗰啲政治睇法。 唔係，都傾到嘅，所以嗰度係有嘅。其實你自己係可以調到嗰個心態嘅。 嗯。 咁但係我而家儲咗二千幾個 friend， 我全部都識嘅嗰啲。咁全部大部分咧學生啊，或者係朋友有圍爐取暖嗰樣嘢，但我冇特登嗱，我冇人 friend 人啊嘛，咁我言威嗰度又有我嗰個 limitation，但係而家發覺啊，我突然間選舉喎，咁有人都話哇，你二千個 friend 好啦，咁樣散出去，但係好似唔係冇乜選民喎。因為我一開始嗰時根本諗嗰時就唔係咁，所以你話啊，我要調，但係調出嚟都寫得嗰一個月係嘛？咁同埋你而家先係 A 人又唔同啊嘛，咁所以話其實係嗰個心態係要諗嘅，即係你當然你話你想你有 咁，你咪開個 fans page 咯， 一個月蚊都瞓啦啫。 如果我咁樣樣都可以掌握到我嘅選民嘅動態， 逼地啦！ 我咪開咗個啱啱 呢樣嘢啦， 開咗咩？ 唔係啊 ，pro dam 廿一都五百幾個啦，都夠票啦。 又係自我感覺良好。 如果嗰啲都係呢個十 set， 但係你幾時會收到份選民名冊嗰啲嘢？要去抽 number 個先有係 嘛？十七號抽 number 咯， 係咯， 好快嘅啫。其實呢個選委係一個月內平白發生曬㗎啦， 出曬。唔係同埋你基本上如果你有幫過上一次譬如阿川選舉咧，你同一個界別，其實冇嘢做嘅。 嗯 嗯，其實冇嘢做。 四百幾咯。 都當然係啊，你嗰個選舉同呢個選舉係唔應該 兩萬 攞 埋三萬。 咁啊係嘅， 因為佢嗰個資料係應該係由嗰個選舉嚟㗎嘛，呢個就係、是。 咁好啊，多謝阿 Joseph 意見啦。嗱，剩翻少少時間，咁今日有啲嘢真係要跟進啊，毛姨姨嚇，嗰單嘢點睇咧？阿 Donna， 你啊最人面廣噶啦。 佢不嬲，其實都係同公民黨都唔係好 friend 噶啦。 唔係公民黨個個同個個都唔係好 friend。 邊個啊？ 佢自己六七個同自己六七個 毛姨姨係咪？ 毛姨同公民黨其他啲人唔 friend 啦，但係譬如人民力量咧，我同 佢係 friend 喎。我同佢 坐喺 pat table。 係咯。 其實。但系毛姨姨系咪因为 同其他人就几 friend？ 系同建中民党嗰 阵时，好似我一样咯，你咩 friend？ 哦， 系咩？ 即系毛姨姨即系当啦， 当埋 即 系毛姨姨咧，都系 吓，即系八架台冇你肯坐嘅，人民力量你有份坐 ，C B 你有份坐， 系咯，都系坐 head table 啊，唔系啊，系啊， 咁你几时？ 我话啊， 咁当埋几时退党啊？ 好啱啊嘛，你搞边个党啫？而家 我要检讨下先。 好多人问你几时退党嘅，效法毛姨姨， 冇乜分别啦。 即係我離心， 唔係我退咗，唔會開 press con 咯。 你退咗之後，阿萬必嗰邊咪可以多個人幫手。 梗係唔會啦，唔係我係咪都幫緊佢？ 名正言順啊嘛， 萬必叫你唔好退啊！ 我係 採多啲， 採紅戰隊啊！ 唔係話實，佢會唔會同阿范國威組一個本土聯盟？ 咪就係由已經有啦。 嗰個係咪范國威都有？係 啊，兩個， 所以就九西新東啦。 佢仲唔係補選做咩啫？唔係啊，就係、是、新東補選啫，佢都唔會走㗎，即係佢唔會好似湯家華咁樣退黨兼 民。想調翻轉，我反而想調翻轉問， 佢幫嗰邊， 佢可能幫嗰邊咧。第一，第二就係話你公民黨係咪咁樣九西要出一個咧？你收唔收到風係邊個出咧？ 冇啊，我佢其實嗰時都諗緊嘅，公民黨唔會喺九西出，因為始終有毛孟靜啊嘛。 而家冇 冇 冇 咗啦， 出得過咯， 我哋就 所以我今日晏晝第一個已經睇到呢個舉動，你做乜嘢啫？你點解要喺呢個時候出做呢件事？就係公民黨選到席咯，一定 見一席。 好，我禮拜三同 Evan 食飯，等我去坐下先。 獲得傳咗係咪啊？ 嚇！ 獲得傳咗係咪啊？ 未敷嗰個 係咯， 唔知好似咪退咗咯。 我唔肯定，佢曾經何時係個公民黨？ 咁咪邊會 endorse 佢啦？如果咁樣。佢嗰陣時選，佢都幫咗人哋， 但 係唔係幫公民黨選？ 你一定要揾一個好有知名度嘅人落去選呢一席先有意思喎。你冇理由揾個完全唔識嘅落去就話公民黨加持，跟住成個泛民加持唔合理嘅呢件事。哦，不如你啦咁就好嘛。 萬必叫我去啊！嗱，有咩人可以本土有 endorse？ 泛民就 endorse。 唔係，咁上個禮拜三我係我叫快必去嘅。唔係 講㗎咋，講㗎咋。 不過劉家雄講咗一樣嘢，佢就呢樣嘢唔符合政治道德，唔符合政治倫理。我唔係話佢錯嘅，我覺得佢啱嘅。 咁或者人哋冇事咧，唔聽人哋挑咧。 問題係嘅，作為你係一個政黨嘅負責人，或者作為一個政黨嘅決策人，係必須要揾人冧落去。個問題就係話你究竟代表泛民啦，定還是代表你自己嘅政黨？你話你唔係，我話我而家同泛民已經係同一陣線啦。泛民決定出一個，咁你出唔出係另外一件事。但係泛民係唔可能出人。即係你唔可以成個泛民話俾我聽，你唔可以成個泛民話俾我聽， 同埋要初選咯。 因為呢個政治倫理係喺本土派，所以我泛民唔出嚟。 咁啊死啊！ 我覺得好撚奇。 係。 即係呢樣嘢係咪？即係大家係政治敵人啊！你要記住呢一樣嘢，你唔好同我講倫理。嗰刻我就要贏你。政黨就係玩一樣咁嘅嘢。 票冇話邊個嘅，票係選民嘅。 但係本土派嗰邊亦都一定會揾人走出嚟。 去收唔到風啊？ 我收唔到風啊！我又唔係 收唔 識佢哋。 系咪啊？ 試我唔到嘅， 你最多豐收嘅，最緊要。 江南就可能有機會啦， 係嘛？ 即係佢哋好興噶嘛，首先退咗先，即係唔好掛住呢個本土嘅排頭，選完之後再翻去咁樣。 喂，仲有一個問題要問，嗱，聽日咧，嗰個 JR 咧就會有判決啦。咁我想問下贏同輸咧，如果 JR 輸咗，使唔使即係有冇發還呢樣嘢 㗎？有。 咁個即係會唔會輸咗話要判，即係可以判翻個仲費喺邊度度邊個俾咁樣㗎？ 會啊。 會㗎。 但 係 你啲仲費唔好理人哋啦。 唔 係 佢，即係你個問題。 如果你個結果係點咧？ 想問阿 Donna， 司法覆核嘅個高院唔批，係咪需要？係咪需要俾堂費？我諗佢問你問題唔關聽日事。 司法覆核批咗嘅，而家睇司法覆核 個 結果啫。 判刑判hand down judgment 咧， 而家 係即 係 已經攞咗 lift 啦，已經係有咗呢個許可。咁當然啦， 係聽埋㗎啦，已經。 我相信呢個問題咧係一個好重大嘅一個法律問題。 即係究竟嗰個中央係喺香港嚟講釋法，究竟佢嗰個深度、啊、去到咩程度呢？係咪有啲位我哋係咪即係唔應該受佢影響呢？我相信一定會上訴。 其實聽日咧就有兩個outcome嘅啫，基本上嗱，我哋 assume 係一定 DQ 啦嚇。其實呢樣都非常之肯定㗎啦。 DQ 好似都好大機會 啊。即係第一就係歐冠 DQ。嗰兩位啊，定係去翻去 俾主 席去 DQ 咧咁、嗯？其實兩樣都有各有好各有唔好嘅、嗯。譬如如果你歐冠 DQ 嘅，咁即係個權喺翻法庭啦。咁、嗯、即係冇落到去阿梁君彦嗰度啦。如果落咗去梁君彦嗰度，即係個 DQ 權喺佢度咧，咁你跟住嗰十一個啊、十五個啊、嗰八個咧，就死緊㗎啦。即係睇佢頭咯。咁但係咧，如果你翻去咗歐嗰度咧，嗰、那個三權分立咧就冇咗咯。咁、嗯、其實咧。就係而家唔做乜食得 咯，但係我覺得亦都有機會咧，係 收檔， 即係會唔會有一個機會喺中間路線咧？就係、是、歐冠只係俾一出一啲嘅法庭嘅一啲指引，點、嗯、樣去做一個咁樣嘅一個？ 咁佢一定要係邊即係去翻 Andrew Leung 嗰度咯？ 係啦，跟住咧就等翻啊，其實 Andrew Leung 都會tie by 佢嗰個 definition 噶嘛。 咁你估 Andrew Leung？ 你知嗱，大家都即係大家都睇到，其實詐少棠喺今次嗰都已經冧咗啦，都叫個法庭，即係佢嗱，其實係上個禮拜四嘅 lunch 係再加到 supplement， 即係 supplemental 嘅 submission 啦。咁佢喺嗰度咧都已經講啦，叫個法庭啊，你不如你 DQ 佢兩個啦，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講咯，已經即係話啊，你翻嚟啊梁君彦嗰度再決定啦咁。即其實你已經見到佢已經搖擺咗啦，嗰、那個 佢縮咗 啦，已經。所以你翻去 陣都係 翻 法庭打啦。 大佬，咪真係死、嗯？ 因為你真係要， 但你冇咗嗰個三權分立，咁咪即係司法而家咪即係領導曬咯，即係佢 make 咗 decision， 你就 apply 落去立法會咯。咁又好似唔係幾好喎、 啊？唔識啊呢啲嘢啊，我冇人揸住啲 啦。唔知就唔知啦，聽日好快知啊，唔夠十個鐘。 所以聽日咧就大家留意呢單嘢啦。 三點半， 咁、啊、下禮拜再見。 好緊張，好，拜拜。 拜拜。